着你的好和我受的累，你值得体会那份苦涩滋味。再也看不到你脸上的美， 走出你的视线，我直接走向车站，十点的车票在手上，地点是很远的地方，没有留下原因，因为心情已拥挤，我已拿走所有行李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不告而别，不告而别，只因为对你太了解，太了解，再多说也不能挽回。